甘婷和男朋友出校门了，下课后姬彤自己去餐厅吃饭，她胃口不太好，只买了一碗小米粥和一个鸡蛋。她正剥着鸡蛋，忽然想起前世何峰让她吃几十个蛋，吃到后来看到鸡都觉得反胃。姬彤兀自笑了笑，正回忆着，梦圆落在她的对面。 婉之， 姬彤看了看周围，这可是学校食堂，这么多人。他用手捂住嘴，眼生数，这里不方便讲话。 没事，我就看着你，好吃吗？ 不好吃。姬彤咬了两口蛋，配着粥囫囵咽下去，便带着他匆匆往食堂后门的小长廊走。这个时间大家都去吃饭了，附近没人，姬彤走到深处方才开口：你怎么来了？ 我来保护你啊。 学校里很安全。 好吧，那我就随便逛逛，你做你的事，不用管我。 何峰还在忙吗？ 还在十一店吧，我也几天没见他了。哎，你怎么没带那个符？ 放在教室了。 得随身带着哦。 好。远处两个学生走过去，梦圆忽然叫了一声： 嘿，小笼包！ 姬彤冷不丁吓了一跳，平定情绪，见梦圆贴到自己面前： 婉之，能不能借你身体一用？ 你要干嘛？ 吃东西，好不好？ 你要吃什么？我买来烧给你。 不用麻烦，我直接上你身就好了。 虽然难受，但真不忍心拒绝他。那好吧，不过你得尽快出来，我待会儿还要上晚自习。 我来啦。 梦圆刚要附到他身上，就被一股力拉了出去。季彤愣在原地，见他突然没影了，担心地叫他：梦圆，梦圆，完了，不会被什么恶鬼抓走了吧？何峰把梦圆拎到远处，梦圆一路鬼嚎： 哎呀，放下放下放下，哎呀，好痛啊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，保证不碰他，哥。 何峰撒开手，梦圆一立稳，使足了劲儿拍他，没料何峰被他拍得往后连退两步。梦圆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： 诶，我居然推动你了。 何峰捂着肩，背微微屈，帽檐盖住脸，挡住了他紧皱的眉头。梦圆察觉到他不太对劲儿，凑过来问： 哥，你怎么了？ 别碰我。 你到底怎么了？ 刚放了一根安魂钉在身上。 啊，之前那根废了？ 没废，又放了一根。 哎，为什么呀？ 别叫。 因为婉之，你怕待在他身边对他不好，所以用安魂钉减轻自己的能量。 不算太笨啊。 哎呀，你干嘛这么糟蹋自己？就算死不了也不能这样对自己啊。大不了离他远点就是了，那又不是普通的钉子，一根都够受了，你是不是连鬼都不想做了？你要是魂飞魄散了，我可不帮你照看他。 何峰任他教训。梦圆吼着吼着难过起来： 你都已经受这么多苦了，真让人操心，你爱放几根放几根，最好从头到脚全插满。我走了，不想掺和你们的事，你自己去陪他，别再叫我来了。 别乱跑，远了我感应不到。 烦死了。 何峰追不上他，倒是见季彤在地上瞎转，到处张望，他的速度慢很多，缓缓落到他面前。季彤一见他立马欢喜起来，下一秒又着急：梦圆刚刚不见了。 是我把他带走的。 你的事情忙完了吗？ 嗯， 忙完了。 你声音有点虚弱，你受伤了吗？ 把手抬起来。 季彤不明白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何峰一抬手，从他的手掌穿过，他微微抬脸。 有什么不舒服吗？ 嗯，没有。怎么了？ 你回教室吧，等你放学了再见。 好， 去吧。 晚上周星开车来接季彤，把他送回家，又去了工作室。奶奶睡了，季彤轻手轻脚进了房间，正打算召唤何峰，就见他现形在眼前。季彤开心地放下书包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一直跟着你。 你今晚没有工作吗？ 没有。 何峰背手立着，忽然取下斗篷帽子。 你去洗洗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 季彤想歪了，忽然耳朵发烫，慌忙躲了出去。他关上卫生间门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和耳朵通红。他打开水龙头，用冷水泼了泼脸，觉得有点丢脸。